清明时节雨纷纷，古代人的话就是有道理，这几天几乎天天下雨。夜里雨滴打在玻璃窗上，发出滴滴答答的声响，那种连续不断的声音让人灵魂深处都感到烦闷。夜已经深了，安宗躺在床上迷糊地看着窗户，却一直无法入眠。白毅已经睡得很熟了，均匀的呼吸听着让人安心。他翻了个身，慢慢闭上眼睛，脑子走马灯似的闪过些杂乱的念头，最后定格在很早以前一个关于他和祖母的故事，一个讲述代价的故事。 那个时候我还很小，调皮是我们那个年纪孩子的通病，我和一群小伙伴砸过邻居的玻璃，扎破过老头自行车的轮胎，欺负过邻家的小丫头片子，每次闯祸我基本都是傻乎乎的冲在最前头，自然也就成了那些大人谴责的首要对象。父亲基本每次都会把我揍一顿，母亲在旁边看着，虽然心疼，但是嘴里也说我太不懂事了。只有年迈的奶奶总是眯着那老花眼，摇摇晃晃的来护着我。父亲极其尊重奶奶，她是我家地位最高的女性，据说奶奶原本是大户人家的小姐，念过书见过世面，是因为看上爷爷的踏实，不管爷爷多穷都跟着嫁了过去，于是嫁鸡随鸡的过着苦日子，娘家人也再也不搭理她了，算是断了关系。只有奶奶的哥哥还是舍不得自己的亲妹子受苦，奶奶离家的时候他悄悄地和奶奶说， 日子过不下去了就和家里说吧，再怎么都不能让亲妹妹在外面吃苦遭罪的。 但是自从嫁给爷爷之后，哪怕在最困难的时候，奶奶就是去给人挑煤炭也没向娘家人要过一分钱。而在我的记忆里，奶奶总是一头简洁的花白短发，显得不是那么年迈，还是很有精神的样子，衣服一直都是蓝灰色的，很整洁。到了冬天他会围一条很老实的围巾。就是这样一个老人，总是在我闯祸之后不骂我也不打我，而是拉着我的手低头给人家赔不是。我一直认为奶奶是个软弱无能的老妇人，直到那件事情之后。那是一个暑假，只有12岁的我陪着奶奶一起去了她的家乡，算是避暑。奶奶的家乡在齐云山下一个偏远闭塞的小镇上，我们坐着火车，下了火车之后是坐汽车，而最后的一段路居然还得由拉牛的农夫带着我们进了山里。天气特别炎热，坐在牛车上的那种颠簸非常折磨人。奶奶只是偶尔用手帕擦一擦汗，然后担心地看着我，问我吃得住热吗，我摇着头说没事儿。第一次坐这样的牛车，其实我还是很起劲儿的。大概颠簸了将近一个小时之后，我们终于看到了镇口的牌坊。奶奶塞给了车夫一些零钱，就拽着我的手向牌坊里走去。镇子很萧瑟，与其说是镇子不如说是一个小农村，门口挂着早就褪了漆的木雕，在路旁的参天大树下还可以看到一些供土地爷的香和馒头什么的，几乎没什么年轻人，只有些老人在收拾农活扎着草谷堆。我们走进村，对我来说一切都显得十分陌生，而奶奶则是用一种非常复杂的眼神看着这里的一切。也是匆匆半个世纪过去了，爷爷早早就离开了人世，而奶奶终于再一次回到了自己的家。我那个时候并不懂得什么叫历尽沧桑，只是觉得奶奶对这里有着非常深的感情。现在居住在镇子里的人几乎没有认得奶奶的人了，所以一路上都没有人过来搭讪。奶奶的娘家姓许，民国的时候是这一带出了名的书香门第，然而到了文革的时候，那些老黄历的东西都被毁坏殆尽了，就连唯一的一座观音庙也在那个时候被改成了村委会社区。奶奶让我挽着她的手在村里走了好多圈，按照原来的记忆寻找可能知道许家的人，最后在镇子中找到了当年在许家干过短工的老王头。奶奶一眼就认出了老王头，便笑呵呵地走过去和老王头打招呼。 王二哥，你还记得我吗？ 老王头抬起头，眯着眼睛，看了许久才认出奶奶，激动得几乎跳了起来，连忙招呼我们去屋子里坐。我们进了屋子，房里家具很少，而且样式非常老旧。老王头给我和奶奶倒了水，又拿出一些山枣子给我们吃。我看得出，老王头很尊敬奶奶，他和奶奶说话的时候都称呼她二小姐。老王头搬了个板凳，坐在我们旁边，吸了一口土烟，开始说： 二小姐，你怎么才回来看呢？哎，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老爷子在你出嫁不久后就死了，你大哥一个人撑不住许家门面，最后也搬到外地去讨生活喽，然后再也没有回来过。 奶奶叹了口气，五十多年过去了，往事如烟的感觉，只有经历过岁月的人才能明白和体味。当时的我不明白，奶奶那声叹息代表了多少遗憾和无奈，只是一味的好奇看着周围的景色。我那个时候玩心特别重，对来到那么小的村镇很好奇。其实一进村子，我就发现了一个封死的漆红大棺材斜插在地里，而且家家户户都在门口挂着一个红色的绸子，风一吹过，镇子里各家的门上纷纷飘起艳红似血的绸带。我心里并没有感觉到害怕，反而有一种奇妙的好奇感。我去抓那些红布头，但手却被奶奶抓了回来。她摇着头说： 那些东西可不能碰啊，小孩子听话，好好坐着。 我歪着脑袋看着奶奶问道： 阿奶，为什么门口有口大棺材啊？还有大家为什么都挂红布头在门口？ 奶奶看了看老王头，她显然也不太明白为什么要挂这些辟邪的东西。老王头眼神闪烁，像是要躲避什么东西一样，显得很害怕回答这个问题。他回头看了好几眼，才凑近我们，压低声音说： 哎，这也没办法，镇子里出了事儿，闹疫灾，前段时间死了好多人，现在能够平安无事，都是多亏了一个老道士的指点。他告诉我们，这里闹的是黄大仙儿，要给大仙儿弄一个大宅子。大仙儿住的是棺材，所以要用上等的黄梨木做一口大棺材，横插在镇口，算是大仙儿的府宅，家家户户都还要挂上红布头抵灾。 奶奶看了看四周，皱着眉头，然后回头问老王头： 那么现在这里一个许家人都不在了？ 老王头点了点烟袋，低头想了半会儿，突然抬头说： 二小姐，你还记得你有一个表亲家吗？他还住在这里，叫许皮子的。 记得记得，他父亲是个木匠，当初他年纪轻轻，手艺就非常精湛。 是啊，他的木工活在这里是数一数二的，当初黄大仙的宅子就是他给做的，你可以去他那里看看他。 老王头十分客气，还给我们带了路，我跟奶奶两个人就跟着去了我那表大爷的住处。表大爷是一个瞎了一只眼的老头子，仅剩的那只眼睛很小，看东西总是眯着，还时不时地眨着眼皮，看久了好像连自己的眼皮也有眨几下的冲动。他身材矮小，脸很尖瘦，嘴边还有些发白的胡茬子，身上那套老褂子似乎好些年都没洗过了，头发乱糟糟的，好似鸟窝，身上一股味道更让人一阵头晕。但是他一看见奶奶就认出了他，